当我想你的时候， 就算我们买票再难，道路再堵，车厢再挤，回家的路哪怕充满着各种酸甜苦辣，艰辛漫长，不知道你的回家路上曾经发生过哪一些难忘的故事，也欢迎你通过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。 曾经有人计算过，在外面工作的人如果一年回三次家，一次待五天的时间，30年也就只有450天而已。一年03个月，也许就是接下来我们能够承欢膝下的时间，陪伴才是最好的关爱。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每个人可能都会看电视剧， 看连续剧，看各种电影。有的人很抗拒剧透，有的人很喜欢剧透。咨询师说，剧透其实是一种控制，不希望对方单独体验，夺走对方未知的期许，是一种控制。一对情侣，其中一个充满智力优越感，频频剧透，另外一个不断打断，频频抗议，这是一场小而又小的控制和反控制。很多父母坚持要剧透小孩子的人生，小孩坚持无知，是一场大而漫长的对抗。我们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，

中。 平常我经常会收集一些整理收纳的指南，想着希望能够趁着周末或者是假期好好的整理一下房间，整理一下文件，总之看到什么整理什么。但是懒癌和拖延症还是战胜了整理的决心，因为整理两个字听上去就是非常大的工程，只需要瞄一眼房间当中永远都只用来放衣服或者是堆积成山的椅子，可能就已经打退堂鼓了。所以如果能够用一个专门的时间把收集来的干货都翻出来，卷起袖子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心里可能就会觉得喜悦吧。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

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中。